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小李呢是一名刚刚毕业的研究生，找到工作之后，通过中介公司租到了他认为比较合适的房子，但是住了不久啊，中介公司却要求小李搬出去，而且还没有给小李调换其他的房子。小李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经付的费用，并且支付违约金。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中介公司人员协租金潜逃，租客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好，朋友们，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8月20日的上午，引发社会关注的张志军故意杀人案在四川省绵阳监狱再审开庭。根据此前的报道，案件起因呢是因为被害人邹某和犯罪嫌疑人张志军的女儿起诉离婚的期间，因为孩子抚养的问题，两家人产生了纠纷。2019年的1月10日的上午10点左右，邹某和父母一同去到位于彭州的家中看望女儿。在看望的过程当中啊，邹某一家与岳父一家产生了纠纷和推搡。随后呢，岳父张志军从家中拿出剔骨刀，向邹某以及邹某的母亲杨某呢胸部捅刺数刀，后来又向邹某的父亲胸部捅刺一刀，导致呢女婿一家三口不治身亡。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行凶者张志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张志军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二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改判，判处张志军死刑，缓期2年执行。受害者家属对二审改判提出了质疑，并且于今年的4月23日提交了申诉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今年的4月30日正式启动了审判监督程序。在8月20日结束了长达6个小时的庭审之后，法官宣布休庭，此案将择日宣判。在8月11日，有媒体报道说，湖南的操场埋尸案将被拍成电影《操场》。这起案件被害家属说呢，制片方没有获得家属的授权，担心事件被乱编胡改。报道刊发之后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这个电影《操场》的导演发文回应说剧本体现了本案的基本原貌，经过各个部门的复查同意，并没有扭曲事实胡编乱造。8月20日，被害人的亲属委托律师发布声明说，操场埋尸案改编成电影《操场》为未获授权，将择日起诉片方。被害人女儿告诉记者，家属不是要向制片方要钱，但是需要最基本的尊重。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本节目将在今后的安排当中为您具体解读。在朝阳区车水马龙的北三环中路附近，原本干净洁净的柏油路面上，一夜之间被人用油漆喷涂了大量的小广告，办证开发票随处可见，牛皮癣过于扎眼，严重破坏了市容环境，引发众怒，于是有群众报警。专案组经过多日查找、走访和比对，逐一梳理核实相关线索，最终锁定了29岁的杨某等一共是3名嫌疑人的身份和暂住地点。3天之内，民警分别在昌平区、大兴区的出租屋内将杨某、秦某和季某抓获。现场起获了喷涂的小广告时使用的摩托车、刷子、油漆等作案工具。杨某等人交代，他们为了招揽生意，想到了在人多车多的地方喷涂广告的办法。由于之前呢听说有人因为乱贴小广告被有关部门查处，为了避人耳目，他们便选择在深夜骑摩托车赶往现场，喷涂完毕之后就立刻骑车离开。目前杨某、秦某、季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已经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居民王大爷去年八月份的一天，想要进入一个公园里面去锻炼，被公园东门处的工作人员孙先生告知说，疫情防控期间啊，需要按照北京市的疫情防控的要求，您呢要出示健康码。结果王大爷啊是拒不配合，准备强行进入公园时候被阻拦，两个人发生了肢体冲突，导致孙先生倒地受伤。后来孙先生诉至法院，要求王大爷赔偿医药费、交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一共是8000块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决王大爷向孙先生赔偿各项损失，一共是3000块钱。广州铁路警方8月21号通报说，近日呢，一名旅客在广州站候车的时候，因为没有留意到登车信息，导致错过了乘车时间，一时间恼羞成怒，挥拳将闸机口的6台自动检票机全都给砸坏了。那最终啊，这个男子因为寻衅滋事罪被广州铁路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目前这起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一说中介公司人员携租金潜逃，租客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硕法官。哎，徐法官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你们好。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涉及到承租人和中介公司的这样一个纠纷哈。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小李啊，是一名刚刚毕业不久的研究生。您呢，就把这个小李租房的经过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嗯 嗯，事情呢还得从小李毕业时候说起。 嗯， 小李是在一家知名的大学的毕业生，工作找的挺不错。毕业的时候，工资、薪酬、岗位也都比较合理。 嗯， 他比较发愁的一个事儿呢，就是房子。 哦， 因为公司是不给他提供住宿的，所以只能自己去找房子住。 嗯， 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就到了公司附近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哎，公司底下正好有一家中介公司的门店，他就进去了。 嗯， 问问，因为咱们也都知道，现在通过中介公司租房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 对， 中介公司的信息也挺多，也挺丰富，也能够提供专业的服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听众朋友都是会通过中介公司来租房的。 嗯嗯，小李也不例外， 小李也是这么考虑的。 嗯，对，嗯。 但是有个经历的朋友们都知道，咱们对中介公司的态度是4个字：又恨又爱。 因为租房子你得找他，因为资源掌握在中介公司的手中。但中介公司呢，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有的时候就会有各种跟承租人的博弈哈。 是的，这里边也是各种各样的纠葛吧。 嗯，是是，没错。嗯， 小李就遇到这样比较糟心的事儿。 嗯， 在跟中介公司去签合同之前，他走进门店的时候，是中介公司的小江来接待的他。 哦， 这小江呢，就开始把根据自己掌握的房源，还向他介绍各种各样的房子。 嗯， 介绍了也不止一套。小李呢，看到这个小江跟他年龄相仿，而且又挺热情，就对他很信任。 嗯， 那么在小江的带领下去，陆续的看了几间房，对其中的一间房就很满意，而且这个房也是精装的，基本上就能够做到咱们说的拎包入住。 哦，对，比较踏实。这样的话，不用自己要置办更多的东西， 是 吧？是 的，非常方便。 嗯，啊，后来呢？ 后来小江和小李就决定，好，我们就租这套房了。 嗯， 这样小江就到中介公司把他的合同拿过来，因为看房的时候是在这个房子里边去进行的协商，那么签订合同的地点也是在这个房屋中的。 嗯， 但是这个合同上确实是加盖着公司的印章。然后呢，小江就跟小李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合同也签了，对吧，这个钱呢你就直接付给我吧，省得到公司去了，这样就比较方便。但是呢， 哦， 根据合同的约定， 嗯， 其实上这个租金是应该付到中介公司的账户里边去的。 对对对对，但是小江却跟小李说， 你可以直接给我就行了， 是的， 是吧？那后来小李是到底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把钱打到了中介公司的账上呢，还是小李就把这个钱直接给了这个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小江呢？ 小李呀也是觉得再回一趟中介公司比较麻烦。 嗯， 现在小江又是公司的人员，在公司中介公司店面里边也有小江的各样各类的信息，还是一个金牌服务者。 哦，他在中介公司的这个墙上看到了小江的信息了， 是 吧？是 的，是有公示的这种信息的。 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小李也是为了省个麻烦，就直接通过微信的方式把三个月的租金，相当于一个月租金的押金，以及中介费，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费用，就直接转到了小江的微信账户上。 哦，加一起大概多少钱？ 数额不多不少，但是对于刚毕业的小李来说，15000块钱左右的数也不算是个小数了。 好的好的，那钱就转过去了，那小李也就住进去了。 小李呢，因为正好在房子里面，这些事情都在房子里发生的，他就自己就留在房子里了。钥匙，小江也直接交给小李了。房子包括房屋的电卡这些所有的相应资料吧，那就都移交给小李了。小李也顺顺当当的住进来，很满意。 对，如果截止到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吧？ 是 的。如果这个事情截止到这里画上一个句号，小李就可以踏踏实实的住到这个房子里面了，其实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讲的案子了。 是这样的。 但恰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到这里就结束，这仅仅是一个开头。那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本来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来了一个大反转。 嗯， 到一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中介公司的另外一个主管人员就直接找到了小李，告诉他你没有把房租付给我们，所以你现在要从这个房子里搬出去。 哦，那小李肯定是一头雾水。 小李肯定是一脸懵的，当时站在那儿就不知所措了已经。但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呀， 这个时候中介公司的人员就告诉了小李，原来是小江收到了小李支付的款项以后直接拿着钱潜逃了。 哦，等于说小江收到了小李的钱，根本就没有把这笔钱转到中介公司的账上。 按照中介公司的陈述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哦，那后来怎么办呢？小李怎么跟中介公司协商的呢？ 小李这样觉得非常肯定很吃亏啊，就是到手的房子都没了，那心里是非常的不痛快。 嗯， 但是呢，也是刚刚毕业不久，而且工作单位考虑到刚刚入职的原因，也不想和中介公司进行过多的纠缠，那么也就从房子里搬出来了。 哦，真搬了， 真搬出来了。但是钱已经交的钱，小李心里那是肯定是1000个不乐意的。 对， 后来也是跟中介公司进行了协调。本来想让中介公司给他再换一套房子，但是也最终没有协调成。在多次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没办法，公司也不同意退这个钱。公司也有他的理由嘛，说这个钱是小江拿走了，也没付到我公司里边。我没有办法退给你这个钱，这是公司这么说的。 对， 多次协商无果，小李就只能是到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这份租赁合同，同时要求中介公司返还已经交的款项，并且承担违约责任。 哦，好的，那这是小李的诉讼请求，这回到了法院了。那么到了法院之后，中介公司作为案件的这个被告方哈，他们是什么意见呢？ 公司来了以后呢，他到进行答辩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咱们两方的租赁关系我们是认可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签了合同以后，你小李没有按照合同里边的关于支付方式的约定来把款项付到我指定的账户或者付到我的门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应当自担这个责任的，所以我是不同意来去把这个款项还给你，你要认为该还你去找小江。 哦，明白了。一审法院怎么判的呢？ 一审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支持了，全部的支持了小李的诉讼请求。判决解除了合同，并且判决中介公司向他返还全部的这些费用，就刚才咱们说到的这15000元左右的费用。 哦， 同时还支付了一个月的租金作为违约金的赔偿。 哦，但是这个小李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的这个租金一审法院没有把他这个把这个钱刨出去是吗？ 这个就涉及到咱们后续的一个对于双方之间责任认定的一个分担的问题。 哦，好的啊。那么这起案件刚才您是说了一审法院的判决，那既然一审法院全部支持了小李的诉讼请求，中介公司呢又是坚决不同意返还这15000块钱的，所以中介公司是提出了上诉，是吧？ 是的， 对， 上诉了我到我们法院。 对，上诉到了一中院。那中介公司上诉的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 其实中介公司上诉的理由跟他一审的抗辩也基本相似， 嗯， 主要还是说钱直接付到了小江手里，没有付到公司，这是一点。 嗯， 第二点呢，中介公司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认为这个房屋的租金是比周边的房子要低的，就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哦， 而且呢，你小李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在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应该马上就警醒意识到这里边会有问题，所以你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是你自己忽视了，没有尽到注意义务。 嗯， 所以我也是不同意再继续向你返还这个钱的。 嗯，好，那么这起案件到了二审的时候，二审法院又会如何来处理呢？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徐硕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硕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样的一起和这个房屋租赁相关的纠纷哈。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徐法官呢已经把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得非常清楚了。那么这起案件到了二审，二审法院会如何的来处理呢？下面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法官跟各位朋友来介绍。好，徐法官，您继续跟大家讲哈。那么这起案件到了二审，主要的核心的争议焦点在于哪里？ 在二审期间呢，我们的核心双方围绕着争论焦点还是在于最主要的一个争论焦点，就是小李把款项付到小江账户的这种行为，对于合同的继续履行或者能否继续履行产生的效果是什么？那么小江的行为对于公司中介公司而言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个是我们二审期间最主要探讨和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里问你一下啊，中介公司是不是认可小江的确是我们中介公司的员工？ 这个事实各方是完全没有争议的， 完全没有争议的， 完全没有争议。 好的，好的，那你就跟大家说一下，那么这起案件的针对这个争议焦点，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断？ 二审法院咱们经过审查后认为，首先第一个，小李是去中介公司的门店里边去进行的这种洽商合同的协商的过程，而小江也是在门店里边接待的小李，同时在公司门店的这些墙上边，就是或者公示的其他的情况的这些能够让小李看到的信息上边有小江的相关的信息，而且小江也挂着这个中介公司的吊牌，合同上双方签订的合同上也盖着中介公司的印章，那么依据综合考虑这种种的情况，咱们足以能够认定的就是小江的行为是代表中介公司在进行法律行为，那么这个行为的后果理应由中介公司来承担，所以即便小李确实没有严格的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把款项付到这个指定账户，但他是基于对中介公司以及中介公司的职员小江的信任来进行的相应的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为其实小江代表的是中介公司，我把钱付给了小江就是可以代表把钱付给了中介公司，实际上小李是在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 哦，但是小李的确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来打钱呀， 是 吧？合同也是明确约定应该把钱打到中介公司的账户上，对吧？ 是的，是这样的。 那么小李这个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来履行的行为没有问题吗？ 他的这种行为对于咱们法律上来讲就叫做没有完全的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那咱们就要判断他的这种行为到底构不构成对合同履行的继续的障碍。 哦， 所以从目前咱们这个案子来看， 小 李他所打款的这个行为是按照合同来履行一个支付租金的行为，而且小江又是中介公司的人员和员工，代表着中介公司，那么综合考虑来讲的话，小李的这种虽然咱们说他这种不当的履行行为，但是并不能否定掉中介公司应该承担的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二审法院还是认为中介公司你应当把钱去返还给小李，至于你和小江之间的这种纠纷和争议可以再另行解决， 这也是咱们最新今年最新颁布的民法典中有明确规定的一个情形，在这里呢，跟大家介绍相关的条文吧。 好的，好的。民法典中是如何规定的？您呢，跟各位朋友来讲一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0条的规定是：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职务的人员，对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那么法人或者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内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的相对人。 这个法条的表述啊比较的抽象哈。 是的。 所以呢您得用相对来说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解释一下民法典这一条是怎么规定的。那么这一条是在民法典总则当中的哈。 总则部分。 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这条拿咱们大白话来讲就是。我公司的人员如果干的是公司的事儿，而对方又是理解的，又是也是在从事着我们之间的这种业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人员的行为就代表公司，相应的后果由你公司来去承担。 哦， 其实就是这么完。至于公司和公司人员之间的内部纠纷，你们去内部解决。简单讲就是实际就是这么个意思，还是谁干的事儿谁来担就对了。 但是这中介公司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确比较吃亏，因为他的确一分钱没有收着， 是是是， 钱呢全被自己那个之前的员工小江拿走了， 有这个情况。 然后自己呢还得再掏出来10000多块钱给小李，等于来来回回一来一往啊，自己损失了2倍的钱。这个那中介公司岂不是这个亏吃大了？ 所以这就是涉及到一个咱们提到的后续的对于中介公司你应该去如何保护好自身权利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你在招录工作人员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人员除了对他的学历能力的一些考察，基本信息的考察之外，还要看看这个人的履信能力如何，信用能力如何。 对对对。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刚才问您的，因为小李啊毕竟在这房子里面住了1个多月， 是 吧？是 的。 如果中介公司把全部的15000多块钱全退给小李的话，那岂不是等于小李白住了1个多月？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咱们判决第一项的内容，合同解除。现在呢通过这个案件的整体来看，是因为中介公司的原因造成的合同解除。中介公司是违约的一方，他虽然承担了违约责任，但是这里边还涉及到对小李损失能不能全部覆盖的问题。如果对小李造成了在违约责任就是约定的违约责任以外的其他的实际的产生的损失的话，那咱们认为中介公司还是应当承担部分的义务的。那么像他中介公司这种行为，虽然是小李住了这一个月，但是我再去找房子住再搬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不便吧，咱们可以说 对对对， 就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不便，会构成对小李的损失。 好的。那么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哈，那么对于承租人，也就是像小李这样的年轻人哈，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刚刚毕业不久的朋友，有什么样的提醒？对于中介公司又有什么样的教训？您分别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针对租客，特别是有这个相对于刚刚毕业的涉世不深的这些租客而言的话，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刚才咱们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要完全的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就把钱该打到哪儿就打到哪儿。 是的。 是吧？ 因为咱们一般来讲对于合同条款更重视的是款项的数额、支付的时间，以及尤其像租赁房屋是租赁的房屋的地点以及房屋的这个面积等这些因素， 对对， 租金。但是往往会忽略一些看起来不是很重要但对于合同的履行的责任会有影响的一些条款。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知道的这个涉及到的这个合同的款项支付的方式。对于这个租赁房屋的检查、房屋产权的判断，这些往往都会对合同履行造成影响的。 对。 比如说像咱们这个案件，你没有按照约定的支付方式去支付租金，虽然最后的结果是自己的钱拿了回来了，但是这里边你房子住不成了。 对， 再就是各样的成本也很多，造成了不便。同时对于房屋来讲的房屋，咱们还要确定它的权属，也就是租给你的这个房子的人，他有没有权利把房子租给你。 对， 这点也需要去判断。 嗯， 另外一个可能不要会忽视的问题，就是房屋的有没有产权，有没有合法的这个产权登记。 嗯， 像现在咱们一般理解上来讲，如果租赁的房屋是这种没有经过规划的、没有许可的房屋，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违建。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租赁合同的效力会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 嗯， 也就是说，这个合同有可能是无效合同。 嗯， 那么后续履行起来又涉及到违约责任，各种方面的损失的承担也会造成非常大的不便的。 嗯，对，这是对于承租人的提醒哈。那么您最后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对于这个出租人，也就是中介公司这一块、有什么样的提醒？嗯、 对于中介公司来讲，就相对于咱们的理解，中介公司一般还是站在更强势的一方。 嗯、 但是呢，在中介公司还是也要强调去完整的履行合同，同时需要对你们的自己的人员进行一个更加严格或者更加有效的管理，避免出现这种员工因为个人的这种信用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像咱们说小江这种携款潜逃造成损失。所以人员的管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商业判断，但是咱们也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 嗯，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团队的徐硕法官，谢谢徐法官。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好，徐法官再会。 再见。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新闻热点，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等频道呢，是让您一次听过瘾啊！多道聊天室同时开放，选择您最喜欢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您推送您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版本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